它非常贴合我们青年人的口味吧。 嗯， 然后节目中讲到的一些内容啊，请到的一些嘉宾，我觉得对青年观众也是有非常非常大帮助的， 有非常大的帮助。听到天意这样说，我觉得啊，甚感欣慰哈，因为青年说这个节目呢，一直就是致力于在帮助年轻人们啊，无论是求职就业，还是说娱乐啊，甚至是一些感情方面，都可以在我们这个早间的时段啊，找到自己想要这个走的方向。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青年说的一个目的了。 嗯。 好，那在这个周五的早晨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带来一些知识类的新消息。首先呢，给大家推荐一个新的角度，说消极情绪也能促进心理健康。我不知道作为这个大一的天意啊，在什么时候大一的新生会面临一些消极的情绪？你觉得你们什么时候会觉得哎心情会不太好？ 我觉得吧，消极情绪其实在我们这一代大学生当中其实真的算非常非常多见的， 非常普遍的。 对， 为什么呢？ 感觉大学生在平常的日常啊，学习生活当中，感觉会遇到非常多不顺心的事情， 非常多不顺心的事， 比如说 要考试了。 对，要考试了。然后大学吧，你想谈个恋爱，小两口吵架了， 小两口 然后就其实很多，就比如说你在宿舍，因为宿舍其实大学生最少也有四个人到六个人嘛，每个人之间相处，有自己不同的生活方式，当你就是觉得不满意其他人的方式的时候，也会有点心情不愉快，其实真的挺普遍的。 就是这种在一个宿舍里这样的一个小团体小社群，然后这个里边大家的一些互动和社交，其实也会引发我们内心的一些起起伏伏和一些波澜。 对， 那天意，如果你有消极情绪的时候，你通常都怎么解决呢？ 我觉得吧，我这个人真的算，我觉得算一个挺乐观的人， 挺乐观的，心态好。 我对消极情绪只是可能会有那么十分钟嘛，会很烦，然后我就坐在那儿我不动，我就什么也不干， 什么也不干， 就 放空。 对，然后我就想通了，那就好了。 哇塞，你这简直原地的解决，原地解决自己的消极情绪，很厉害啊！我觉得这种能够自己去化解自己心里的这个乌云的能力，是在我们当下社会非常非常需要的。因为毕竟尤其是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可能年轻人面临的这个压力会非常的大，也会时常感觉到焦虑。也希望这个天意能够把这个方法啊，更多的这个传授给你身边的同学们。能够让一个宿舍的里的人都开心起来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消极情绪为什么能促进心理健康哈。因为通常情况下，我们都认为消极情绪其实是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都是非常不好的一种情绪， 会有副作用的一种情绪。 是的，那很多人在感到悲伤或难过的时候呢，也是非常想要摆脱或者免除这种情绪。那最近的一篇文章认为呢，说当你感到悲伤时，不用再想各种办法把它推开，消极情绪呢实际上会促进我们的心理健康。这个观点呢，来自于一篇发表在心理学杂志上的情感上的研究。 研究团队呢调查了365位年龄在14周岁至88周岁之间的德国人，在开始测试之前，参与者在采访中回答了与情绪健康有关的一些问题，包括他们感到烦躁或者焦虑的程度啊，他们如何看待消极情绪，他们的身体健康以及他们的社会交往习惯，他们是否与生活中的人有着牢固的关系等等一些问题。然后在为期3周的测试时间里呢，研究者每天会通过智能手机对参与者进行6次关于情绪健康的小测验，记录了参与者的感受，观测他们的情绪是消极还是积极，以及在特定的时刻参与者如何评价自己的身体健康。测试任务结束后，研究人员还调查了参与者的生活满意度。 那最后呢，这个研究是发现说，那些认为消极情绪对人们有用处或有益处的人，消极情绪与他们的心理身体健康之间的联系会表现得更弱。只有在那些没有意识到消极情绪的好处的人身上，消极情绪才会让人对生活产生更多的不满意。我听懂了这篇报道的一个歌词大意，其实就是说我们内心有一些哎呀不好的小情绪啊，感受到沮丧的时候，我们不能 对这个东西产生太大的抵抗。如果说哎呀我现在怎么不开心了，我不想要不开心，我得赶紧高兴起来，如果有这种对抗的话，其实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更不利的。 对，也就是说消极情绪它本身其实不会对我们人有什么坏影响。只是说我们我们如何去看待这种消极情绪。 是的，但是这个有的时候我们采用什么样的态度哈，也是跟我觉得跟很多方面有关系。比如说诶，我们的爸爸妈妈在处理消极情绪的时候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对吧？我们可能会耳濡目染的学习到，那身边一些对我们影响力很大的人也会影响到我们。所以这篇报道呢，也就是提示大家说其实通常情况下，人们对某种情况的第一反应往往不是问题。假如说这个天意和女朋友闹矛盾了，对吧，闹分手，这个第一个产生的反应可能是这个惊慌失措， 对吧 对。 但是这个呢往往不是什么问题，但是你对于自己的这种反应的反应往往是问题所在。 对，就有时候其实它发生一件可能你觉得自己不太满意的事情，其实这件事情本身对你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只是你总会在脑子里去想啊，这个是哇、哦、我好烦呐、啊，我对这个是好不满意啊，这样其实真的就更加会加重你的消极情绪对你的那种坏影响了。 我觉得天意是一个心态非常好的阳光大男孩哈，他都能够看到，就是说我们生活中发生的很多小事，实际上从我们整个人生的这种维度来看啊，应该说都不是什么太大的事儿，尤其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不应该急于或者是习惯于去摆脱和改变这种坏情绪的影响。那这种习惯呢，这种强迫可能反而会导致我们的这种压抑或者逃避，对吧？ 对。 那墨尔本大学的心理学家呢也做了一个相关的测试，他说呢，想要寻求幸福的期望其实反而会给人们带来一些压力。比如有的人说，我一定要幸福，我一定要快乐，我每天都要开心。 对， 天意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 这样的人。 就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有一些同学觉得自己一定要做好某件事，就考试我一定要考好，各方面我一定要做最棒的。 这其实是一种完美主义。 对。其实这种想法其实从本质上来说，我觉得是不太好的。 也希望我们的小伙伴都能够用一种比较淡定的心态，和我们的天意一样来对待我们心里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情绪，不要对于负面的情绪太紧张了。送给大家一首《没有人心疼我》。 当我笑的时候，有没有人会回应呢？当我哭的时候，有没有人会心疼呢？我尝尽人间的苦，是否有人给我快乐？如果这世界失去我，他会不会不舍得呢？再没听过谁提 说，继续说。 青年说，我们继续说，刚刚跟大家分享了这个负面情绪有的时候也并不是坏事。 对，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会跟大家聊一聊另外一件在我们的生活中挺重要的事儿，就是睡眠。 对，睡眠。 嗯，天意这一周呢，因为一直在跟着我们青年说的这个节目组哈，那也习惯了早起啊，有没有习惯这种生活的节奏？ 其实我觉得还挺习惯的，就是说早起确实感觉人一到下午啊就脑昏昏沉沉的呀， 对，就到了下午午饭吃完了之后就开始犯困了， 对，总犯困， 嗯，说明你前一天睡得还不够早。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说其实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啊，睡眠对于我们的学习和工作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这样的研究不是已经早就有了吗？我们来看一看又有一些什么新的结论哈。最近呢，英国皇家霍洛威学院的心理学讲师塔米宁，他是研究呢睡眠如何影响记忆的专家。在他看来呢，睡眠是学习的重中之重，如果不重视睡眠，你花时间所学到的成果就无法充分的体现。那最近呢，在英伦网的一篇文章也介绍了他这个发现。嗯， 对，在塔米宁的研究中呢，最关键的是对名为一种慢波睡眠，也叫慢动眼睡眠的一种深度睡眠的研究。 嗯， 慢波睡眠就是没有眼动的睡眠阶段。 嗯， 它对记忆的形成及保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塔米宁在实验中要求一组参与者学习新的词汇，然后整夜不睡。几个晚上后，塔米宁还会记录参与者对这些词汇的记忆情况，然后再比较一周后的记忆。然后研究就发现呢，即使经过了几个晚上的睡眠恢复，实验组参与者回忆这些词汇的速度呢，还是比没有剥夺睡眠的对照组差了非常非常多。 哎呀，我又要来给大家翻译这个歌词大意了，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假如说，哎，快要考试了，对吧？ 对。 很多的这个小同学开始挑灯夜读了， 对，就 说我今天晚上不睡觉，我这个星期不睡觉， 对， 我要把这些书啃完， 对，临阵磨枪，不快也光， 是的。但是呢，这个研究得出的结论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越是不睡觉，你的记忆力可能会变得越差， 对，记忆越迟钝，越记不住， 是的。那么在形成和保持记忆的过程中呢，其实关键是大脑间不同部位的这个相互作用。那在慢波睡眠阶段呢，擅长快速学习的海马体会一直和新的大脑皮质交流，将其巩固为长期的记忆。也就是说，在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的长期记忆正在形成， 对，正在慢慢的就是 对，在构建，对，在巩固。但如果你一直熬着夜不睡觉啊，在一直在背书， 对，它这个过程可能就不会发生， 不会发生， 会很少， 就一直在短期记忆， 对， 所以会极大的降低你去背书的这样的一个效率。那塔米宁也介绍呢，说海马体负责处理当天较早学到的新词汇，但是要想巩固知识，也就是发现这些新知识的模式，再找出这个新模式和其他想法之间的关联，而创造性的解决问题，其实就需要睡觉了，就需要我们这个大脑皮质参与进来。 嗯，文章还介绍呢，睡眠不仅有助于人们获取信息，还能改变我们获取信息的一种方式，使大脑检索信息的方式更灵活，提取出最重要的信息。 嗯， 德国一所大学的研究员金凯说，睡眠其实是我们增强及改变记忆痕迹的过程。 嗯， 记忆在这个过程发生了改变，让人们记住的是最重要的信息及信息的要领。 嗯， 因此对语言学习者来说，或者对任何学习者来说，睡久一点并不是偷懒，睡得好对我们的学习是非常非常有作用的。 嗯，大家一定要听明白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条消息的前因后果啊，我们并不是推崇大家都去睡懒觉， 对， 而是说这个充足的睡眠其实对于我们的学习效率和工作效率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事情。 对， 我要调查一下了，天意，现在的大学生睡懒觉的多吗？ 多， 很多， 特别多， 特别多。 对， 所以也就跟我当年上大学的时候一样，就是那个就选早晨第一堂课的人很少， 很少很少。其实大学感觉不是因为早上都不想起，而是起不来，因为晚上都不太很早睡觉，一般都睡得挺晚。 哎，这件事情我很好奇了，这个大学的宿舍不是一般前一天晚上很早就已经熄灯了吗？熄灯了之后大家做什么呢？玩手机。 对，但我们大学晚上不熄灯 啊。你们不熄灯啊？你们大学好奢侈，好豪啊。 对，所以就我大一的时候还有 大学里有矿。 对，大学有人半夜两点还在寝室里跳舞的都有 啊。是吗？ 对，因为就是可能在寝室中也形成了一种环境吧，就是大家对对于晚睡都已经习以为常了，都已经习惯了。就是没有，就假如说我早睡，反而会不合群，我感觉 反而会不合群，别人觉得你简直在拖我们的后腿，难道要用你的上进来反衬出我们的堕落吗？ 倒不是不合群，就是感觉会显得跟其他人格格不入一样。 是的，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气氛确实对于年轻人大学生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学习和生活的这样的气氛哈。也是呼吁一下大学寝室们都纷纷早点熄灯吧。 对，早点睡吧， 早点熄灯， 第二天 没收手机， 好好学习。 为什么要早早的睡觉呢？因为我们的家长会说，你们还小，你们现在在长身体，对不对？成长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些年呢，在这个知识领域，大家也非常的推崇一种一个名词叫成长心态。 成长还有心态吗？ 天意，你对这个怎么理解？成长心态？ 我觉得成长心态应该就是你在成长以及学习的过程中，你自己一种心态以及去索取的一种心理吧。 成长心态呢，其实是给这些就是已经离开校园的人，我觉得提出的一个概念。因为很多人呢进入了社会和工作的岗位之后呢，就已经停止去学习和成长了。所以呢， 对的， 也是就是希望大家把这种终身学习和始终对自己有成长的要求这样的一种理念贯彻到这个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希望大家有这样的成长心态。那给大家介绍成长心态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心理学概念。如果一个人有成长心态，他在遇到的问题的时候呢，就会欣然的接受，也更愿意面对挑战和挫折。那很多企业呢，都希望在企业的发展中去运用这种心态。那最近呢，社会心理学家霍尔沃森在一篇文章中介绍了他所在的神经领导力协会进行了一项调查。那他调查了全球的20多家企业，结果发现呢，企业对成长心态存在误解。那他将这个误解呢归结成了5条啊，天意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第一个误解就是有些企业领导者啊认为成长心态就是单纯的追求业务上的成长，就单纯的是要获取利益。而实际上这是不对的。成长心态指的是持续相信有改进的可能。相信失败也同样是学习的机会。 对，你不能是增加业绩才是成长嘛。 对吧，不能一味的就去增加一些表面上以及 对 就是 绩效方 面看结果的东西。 是的， 还是要更多的去看这个过程对你的有多大的帮助，对吧？ 第二个误解呢是说企业也能有成长心态啊。有的时候这个企业的管理者会跟大家说你们每个人都要成长，这样我们企业才能成长。那海蒂说呢，成长心态是人类大脑中的一种心智架构，虽然企业领导者可以通过培养企业文化来培养员工的成长心态，但是企业是没有办法思考自己的绩效和潜力的，因此企业有成长心态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伪命题。 企业应该确实不应该拥有成长心态。因为企业是靠人来运作的，对吧？ 对，是靠人的这个生产力来拉动的。 对，那第三个误解就是成长究竟有没有限制呢？经常有人说啊，成长心态就是只要认真投入，人人都可以成就任何事。其实呢，正好相反。这种没有限制的感觉可能会让员工分心，让他们没有把精力放在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上。或者是没有专心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最后的结果就是每个人都失去了自己最开始的动机，感到了一些些的困惑。所以说成长其实是有限制的， 成长一定是有限制的啊。不要觉得自己是超人。 对， 然后呢，我觉得设定一些目标的时候也需要这个量力而为。 对 啊，不要说这个啊某某某都怎么怎么样了， 对啊， 那我应该也成长成那样。 啊你像王健林他设定一个什么力所能及的小目标， 对， 他要挣他1亿，但我们不能立这样的小目标啊。 这并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对吧？ 是的，所以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啊，来 对 给自己设定目标，也给自己去框定这样的成长心态。 没错。 那最后的一个误解呢，是说成长心态的意思是说，无论情况下，无论任何情况下，都要有一个正面的啊，一定能做到的态度。比如说呢，有员工说自己工作太多，领导就责备他应该有成长心态，但这么做呢，其实会有相反的效果啊。成长心态呢，一定要考虑到人们的认知能力。 对，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成长心态不是铁板一块儿的，不是说你有成长心态就能够去弥补你在其他能力方面的一些缺失，或者说你心情的一些低落或者能力的不足，对吧？ 一定要量力而为嘛，对吧？ 一定要量力而为。 那最后一个误解就是，成长心态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这是不是对的呢？实际上人们不会局限在一种心态里。有一个厨师可能对自己的厨艺方面他没有成长心态，但对于他自己的演讲方面他就抱有了成长心态。所以说许在人们的就是接触过的许多领域啊，可能会有关联，但各自仍然有不同程度的差异。虽然人们可能会发现自己的固定心态，并且朝着成长心态努力，但不太可能一下就改变一个长期的习惯了的心态。所以说成长心态它不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的，它还是能改变的，对吧？ 它其实是一个区间， 对， 是一个可以变化的值。 对， 我觉得这个像天意这样现在还在读大学的年轻人哈，成长心态对于这个阶段来说其实特别特别重要。 对，因为大学生就是要有朝气嘛，就感觉什么事情都肯去学习，都不怕挫折。对， 都愿意去成长， 对， 起码有这个意愿。然后其实在这个学习阶段，如果把这个成长心态培养成自己的一种习惯，那么可能在你进入社会之后呢，这样的一种习惯就会延续下来。 对，而且会对你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对，我们拒绝各种老油条的心态。 对 吧，就工作了几年之后发现哎呀没什么可学的了， 就开始懒散， 都已经很简单了。 对，这样是不对的。 所以大家还是要这个我觉得这个成长心态有的时候可以类比为这个我们叫归零的一种心态。就是任何时候啊，无论你已经拥有了什么，到了什么位置，都要有归零的勇气和这种心态。 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往里面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 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八点到十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收听收看《青年说》，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都和你见面的早间资讯类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好，我是天一。 嗯，今天有一个非常有朝气和新的面孔坐在我的身边，是我们这个节目组的这个新人啊，天一。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知识类的资讯。刚刚之前跟大家说了，其实我觉得信息过剩已经成为了一个困扰我们生活的事情。 对，因为现在可能是互联网发展 淹没， 我觉得吧，大学生应该是手机不离手 最严重的群体 人群嘛。因为你想上班的成年人啊，他们可能个症是什么表现的，就是收藏了一堆材料，但是你却不看，继续囤积，听到了某个。 而且我觉得呢，就是你收藏的东西越多，可能你这种拖延的倾向性就会越强。因为你想，我都收藏那么多东西，没有时间去学习了，所以还不如少玩精，对吧？去囤的少一点，然后呢把每一个你收藏起来的这些内容和信息都认真的去真正的吸纳到自己的大脑里。 对， 那第二个应对信息过载时代的学习方法呢，是求知应该逐渐让步于求解。什么意思呢？方柏林认为，知识可以分为脑子里的知识和世界上的知识。那有些知识呢，一辈子只用一两次，就没必要花一两年的时间去学习。这些知识呢，其实只是信息而已。对于学习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求知应该逐步让步于求解，也就是呢，你带着解决具体的问题去学习，不管是这个个人啊，还是社会，还是哲学这样的问题，这样呢，你的学习会踏实得多，而且你可能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也具有更强的能力。天意对这个是不是很有共鸣？ 对啊，因为我们从小就学嘛，学以致用嘛， 学以致用， 就以后可能小时候吧，可能你不知道以后有什么样的人生规划的时候，多学那东西有用。但你当到了我们这个大学这个阶段，你有一个很清楚的人生规划，已经知道你想要什么之后，就一定要去学习你想要，因为人学是没有止境的，你这辈子不可能把所有东西都学会，对吧？所以说一定要挑对你自己有用的，去学习。 而且我觉得这条消息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在这个信息过剩的时代，有很多的东西是我们可以信手拈来的， 对， 所以不需要把它变成我们自己脑子里的知识了， 或者信息太容易了。 对，那究竟我们应该去用什么样的技能去傍身呢？就是那种我们真的需要把它装在脑子里，然后需要在用的时候很快速的可以调用的东西。比如说我现在觉得真正的去使用一些软件，学会使用这些软件是非常有用的。 对， 反而说我们可能曾经学的一些算术啊，或者是背的一些公式啊，因为现在很容易在网上查询到了， 对， 可能这些东西不用真正的说我们要这个倒背如流也好，信手拈来也好， 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取决于人嘛。你看就现在，因为不是提倡现在人民生活也过好了呀，就从小就会可能自己有个小宝宝，就让他学各种东西， 是的， 什么乐器啊，作文奥数，就能学的都学，让你的时间没有一丁点的空隙。 是的， 但是我觉得父母一定要为自己的孩子想到，我的孩子以后学什么东西，他在以后不管是成长啊，不管是工作啊，学习的生活中能用到的东西， 能学以致用的啊。我觉得天意的观点非常的中肯啊。那接下来呢，是提示大家要学会亲自看书。 亲自看书， 什么是亲自看书呢？ 不都是自己看吗？ 天意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方柏林呢鼓励大家亲自看书，而这个亲自看书是要他觉得看书应该有一些庞杂，不能坐井观天，只看自己的领域，同样的事件，他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见解，人们应该去，应该说什么，广阅，一些书籍啊，以及 博览群书， 就即便在自己的一些很擅长的领域， 也去看一看别人是对这件事有什么样的评价， 嗯， 然后去融会贯通， 嗯， 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总结， 嗯， 并在接触和应用中微调， 嗯 嗯，所以这个亲自看书不是 说，他也推荐大家说，熟悉的地方无风景哈，有的时候需要跳出你所舒适的那个圈子， 对， 嗯，最后呢，也是提示大家一定要去寻求一个终身学习之道， 嗯， 这才是你真正战胜这个信息过剩时代的一个王道。 嗯，现在总有人就觉得， 嗯， 我只有在学校才能学到东西， 嗯， 我只有在网上找一些课程， 嗯， 我才能学到东西， 嗯， 其实不是的， 嗯， 我们说在平常的生活中，例如家务， 嗯， 打工，作息，户外活动， 嗯， 等等一些你可能说你生活中的一些 很日常的事情， 对，日常的事也都能学到东西的， 嗯， 比如说你从户外活动中你去踢篮，哦， 学怎么搭帐篷， 对啊，搭帐篷可以锻炼，嗯，锻炼你的一些动手能力吧， 嗯， 对啊，可以就培养你的一些三维立体的感觉吧， 嗯， 对吧，然后比如说你平常打篮球， 嗯， 踢足球， 嗯， 虽然表面上也实质上也是强身健体了， 嗯， 但是打篮球踢足球它会有一些团队合作啊，以及战术一些方面的一些东西， 是的，而且 它也是能学到东西的。 其实运动是改造大脑的非常非常好的方式， 对， 你的运动能力越强，你的智商也会更好， 对， 嗯， 因为在运动中你也能培养你自己的一些思考能力， 嗯， 我怎么去把球打好啊，我怎么才能把这个团队调动起来，其实这些都很考验我们人类的一些行动能力的， 嗯嗯，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哈，能够在这个信息过剩的时代里保持清醒的大脑啊， 对， 这个有的放矢的去选择一些知识和信息， 不要被这种过剩的啊信息给淹没了， 对，同时也要注意了解，驾驭自己的情绪， 嗯， 对吧， 嗯，保持成长心态。 好，送给大家一首《少年日志》，我们稍后回来。 你害怕的是什么？说出来给我，我们都是好朋友，不吵不闹不罢休，不要回忆小时候，我想要的是自由，朋友叫我一起走，走到哪里是尽头，爱小王子，你的梦想没有名字，未曾爱上某个女子，少年少年你不得志，活着到底为了什么，忙碌到底为了什么，从前先生就有说过，相爱的人天生相克， 追随，因为还有很多机会，累完整的青春无悔含笑，也带着泪水眼泪，又成长了谁欢笑，点亮了是非在放，也有你的家梦想，不会再可悲哀。 说，继续说。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和你见面的青年说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聊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今天我们会跟大家聊一聊朋友圈。 对，朋友圈。 嗯， 对吧？ 我们今天聊的呢是朋友圈的一些这个不太受人欢迎的这个案例哈，我们聊一聊，就是怎么样发朋友圈会被别人讨厌， 对， 被别人嫌弃， 其实 被别人屏蔽， 其实很这种行为很多啊， 嗯， 只是就摘选了几个来分享给大家。如果大家觉得还有什么觉得自己在平常朋友圈啊刷到以及非常讨厌的， 嗯， 也来分享给我们。 嗯，那我先问问天意吧，就是我想先问一问，就是大学生的朋友圈现在大概都是一个什么样子？是不是很多小视频？ 就是无非就是，首先，假如说自己去了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嗯， 或者 秀一下， 对，买了一个很贵的鞋，包， 嗯， 我秀一下， 秀一下， 对， 这是炫耀款， 嗯，然后就是就是之前聊到的话，就碰到一些很不顺的事情， 嗯， 可能也会发朋友圈， 嗯， 发泄一下， 嗯， 对，然后 秀个恩爱， 对，秀个恩爱， 嗯， 然后还有一些，就比如说生活中一些有意思的事，觉得大家都会觉得很见得少的一些事情， 嗯， 可能你碰到了， 嗯， 一些很稀有的一些事情， 很稀有的猎奇的事情， 对， 嗯， 正好遇到了，你就会拍下视频或者拍照片， 嗯， 然后来发朋友圈， 嗯。那我们刚刚也说了，今天会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什么样的朋友圈会被别人吐槽哈。我说一说我最不喜欢的朋友圈。 嗯， 这个我朋友圈有一个姑娘啊，是一个国际导游。 嗯， 每年365天什么也不干，就是全世界去旅游啊， 哦， 天天拉仇恨。我讨厌这样的朋友圈。 对，那你这种就属于就有点羡慕人家呗。 羡慕嫉妒恨。天意讨厌什么样的朋友圈？ 我其实就比如说我真的我最讨厌的， 嗯， 其实真的是测试狂魔。 测试狂魔？什么是测试狂魔？ 就天天在朋友圈发一些 心理测试。 对，就什么最准心理测试， 嗯， 测试你什么心理年龄什么， 嗯， 就各种一些， 嗯， 然后还有什么免费占卜手相， 测试你的另一半长什么样子， 对，什么测试你什么时候发财， 嗯， 什么手相什么之类的，我觉得， 嗯， 都不太靠谱 啊。其实在前些年很多的心理测试还是有一些这个科学依据的， 嗯， 但是现在这个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测试其实只是一个娱乐， 对，只是给你一种参考吧， 嗯， 可以说， 嗯，只是一种参考。 对，我觉得这些测试，因为可能本来这种心理测试的一些准确程度就不是特别特别的高， 嗯， 然后再加上你在就只是在朋友圈一些非常简单非常简易的一些测试之后，根本我感觉就是根本没有一点一丁点作用都没有，就只是 一丁点作用都没有， 对，给你纯娱乐吧。 嗯，纯娱乐吧。好，我再来说一个我特别讨厌的朋友圈哈，也不是讨厌吧，就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 有一些小伙伴啊，我们认识的方式呢，就是说我们加了一个微信，还没有见过面，然后呢，他还 po 很多的照片在他的这个朋友圈里，但后来有机会见面的时候呢，发现，哎，这个是我这个微信里加的那个人吗？怎么觉得不是同一个人呢？ 嗯， 原来是一个照片呢、啊。 照片， 照片，我们说的是骗子的骗哈，就是说这个 P 图可能 P 的有点太过了、 啊、，P 过了呗，对吧 ？P 过了啊 ，P 的有点不像自己了呗。 嗯，我们叫这样的人呢叫高阶 P 图师啊，不仅呢是瘦脸啊，不仅是这个要小脸，而且呢有的时候他会全身精细的去 P， 对啊，眉眼啊，增加一些对比度啊，对吧？ 其实我觉得就是调一些颜色还好了，最受不了的是那种，就是你就是修图修的连身边的电线杆都弯了， 对， 那身边的那个地板砖都已经对不上缝了。 对啊，之前我不是看到网上有一个，就韩国一个女网红，她拍照片，然后她后面一根电线杆，正好是一个，就是有一个弯折，是一个两个九十度的一个弯折， 天哪！ 哇，然后就被别人爆破说，哇，你 P 图 P 成这个样子，你还发怎么这边？然后那个网红亲自到她拍照的地方，把那根电线杆拍下来了。真的就是两个九十度的弯折 哦，是吗？ 对， 所以有的时候是我们这个错怪了这些照片们。 没有，其实只是说你 P 没 P 图嘛，因为有些可能让一些没有 P 图的人也受到了一些这种无辜的一些那个吧。但是 P 图，我觉得 P 图挺好的。 嗯， 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爱美的权利嘛。再说你要把照片发到自己朋友圈，就相当于你的一张名片一样，要给大家看的，就是把自己弄得漂亮一点，也没有什么过错，只是说不能太过了呀，还是要有一个限度的呀，就那种。 所以我特别希望就是自己的头像啊，或者是就是稍微比本人这个丑一点点，然后让大家见到我的时候有一些惊喜，这样岂不是更好？ 不，我觉得吧， 这是有点小心机。 其实那我觉得我的想法跟您不太一样，我觉得就照片应该比自己本人稍微好看那么一丁点， 好看一丁点。 对，因为现在我感觉现在年轻人他看到照片之后都会有一种想法，因为现在 P 图可以说是太普遍了，已经默认了， 就大家心里会有一个阈值，就自动给你把这个美颜的这个这层给去掉。 假如说我看你的照片打一个九十分，然后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可能我可能就觉得就自己的预期就可能就只有75啊80分，但假如说你现在预期80分，哇，你真的有79分，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惊喜了， 是一个很大的惊喜。也是希望大家这个这个有原则性的 P 图吧。 对， 好，天意还有没有很讨厌的这个朋友圈的样板？ 心灵鸡汤 啊，心灵鸡汤啊，我们也叫正能量公主是吧，每天在这个朋友圈里播撒正能量。 对， 这样的人会受到别人的讨厌吗？ 我觉得传播正能量肯定是每个人都应该去做的一件事吧。但是就是一些心灵鸡汤跟就是我们常说的正能量公主，他们传播的一些正能量以及道理太过于浅显， 太过于浅显。 对，就一些我们可能这辈子听了已经 耳熟能详了， 不下千遍的一些话， 听出老茧来了。 每天在朋友圈一遍一遍的重复，就比如说，一起床他发个朋友圈，好，又是新的一天，我要有梦想，加油，努力。就是 会让别人觉得有点假，对吧？ 你偶尔发一次可以，就一些碰到一些，比如说很重要的事，比如说我今天上节目，我今天就发条朋友圈，我给自己打打气，这是可以的吧？你每天发，就让人感觉很厌烦吧，也不是厌烦，就一些就你的可能大脑 厌倦哈， 对，厌倦一些他这些。 我觉得是这样 的， 就是我觉得什么样的朋友圈会可能给大家带来不适感呢？就是你可能从头到尾都属于一种气氛或者说一种节奏，比如说正能量公主，她就每天都在朋友圈发这种正能量的鼓励大家的话，那我们正常人都会有七情六欲，都会有起起伏伏，大家就会想，难道你这个正能量公主就不会有沮丧的时候吗？就不会有抑郁的时候吗？所以就会觉得有一点虚假。那也有一些小伙伴呢，总是在朋友圈 po 一些自己可能心情不好的比较忧郁的时刻，大家也会觉得 怎么老是这样啊，对不对？ 对。 所以我觉得比较正常的朋友圈呢是有开心的也有伤心的，对吧？ 对， 就是越接近真实、可能会越受到欢迎， 传播正能量没错、但比如说你碰到一些你觉得非常非常有一些振奋作用的一些文章啊、一些道理啊，你可以发给大家。但是一些就是很浅显的一些，就假如说你自己在心里鼓励你自己的话，就不用发到朋友圈来让大家都知道了。 好吧，那我也说一个这个有的时候我看朋友圈会觉得很好笑的这样的事情哈，就是有些人发完自拍了之后会给自己点个赞，然后会因为这个朋友圈的提醒，就是说有你的朋友在赞、你点过赞的这个内容的时候，你也会看到这个提醒， 对 吧？天意应该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自己点自己的赞。 我一般我不会第一时间给自己点赞，我看到那些就比如说一条朋友圈，只有发的那个人一个人点赞，我都不会去赞。 你都不会去赞？ 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 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给自己点赞，有的时候是手误吧。 我觉得点赞可以，就你等大家赞的差不多了，你再点个赞，可以。 可是人为什么要给自己点赞呢？我想采访一下这些给自己点赞的这个小伙伴哈。有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有可能是手误，还有就是有些时候会有那种发了很久很久的朋友圈，比如说过去了一个月突然有一天给自己点赞了啊，我就猜想到原来这个人是在看自己的朋友圈，看别人给自己的点赞。 这个我不太能理解。那说到朋友圈，那我不知道爽姐您的朋友圈是怎么一个设置，就设置了3天可见还是半年可见？ 我的朋友圈刚刚被设置成3天可见，我之前都是半年可见。 那 然后曾经我也吐槽很多3天可见的人，我说你们干脆就关闭朋友圈好了。 那您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觉得身边的好多人就是感觉好像使用3天可见是一个成熟的做法，大家觉得呢？ 其实我觉得吧，我之前也是永久可见，永久可见， 永久可见。 对，但后来我在可能一年前吧，也设置了3天可见。可能我觉得一开始我设置永久可见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你既然就是想把这个东西发出来给大家看，就没必要去隐藏啊。但可能就长大之后，我觉得还是可能就 有神秘感一点。 就所有我觉得。所有大就成年人吧，看小时候的自己，都会觉得 有点 幼稚， 有点好笑， 对， 是吗？ 很好笑。 原来就是这种时间的设置，可能有的时候是大家想藏猪， 对，也是更希望大家就认识你现在的自己嘛，就是不要因为过去来影响对你现在你这个人的判断。 也是对的。不过我现在呢，对于这种设置为3天可见的小伙伴多了一些宽容。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就是大家朋友圈玩腻了， 对， 或者说不愿意再通过朋友圈来社交了，更愿意回到真实世界的社交。那我觉得我们就接纳吧。 可以。 接纳吧。好，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我和发朋友圈发不发朋友圈都是每个人 的 自 由。 对， 就比如说我们今天列举的一些可能大多数人不喜欢的一些朋友圈的方式，但也不是全部，有些人可能也会愿意就是做一些好玩的心理测试啊， 对呀、 也会愿意接受你的一些鼓励啊， 对 吧？对 呀、也喜欢看照片呀、 对。 总之呢，如果你想评判自己的朋友圈是不是受人欢迎，其实我觉得就是看大家赞的一个数量，还是会比较这个有参考性。比如说这种刚刚我们讲到的正能量公主，如果你发第一条正能量的鼓励，就很多人都在点赞，但慢慢的就开始点赞人越来越少了，你就要注意了。好，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国国二十七岁男，会选手西百峰，在哪里566分的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每天早上的8点到10点为您准时直播的青年说。各位好，我是张彤。 大家好，我是楚嫣。 没错， 那接下来呢要进入我们今天的访谈环节，青春不迷茫。 嗯， 那么今天呢我们有幸请来了非常热爱文艺的青年代表雨森，来到我们青春不迷茫的演播室来做客。 好，再次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也是我们今天的声音使者，来雨森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雨森。 那今天我们要以三位声音使者的身份去盘点回顾一下2017年值得回顾的声音和事件。今天是大年初九啊，我们还是在一个新春的氛围里面，感觉还是喜气洋洋的哈。咱们首先还是以春节期间你比较难忘的声音入手。 对，咱们可以聊一聊嘛。最近这个春节呢已经过了一大半了，到底有哪些关于声音的记忆让你非常非常的深刻呢？其实我觉得啊，如果在我来说，那肯定就免不了爆竹声，还有做饭的声音，对，非常非常的熟悉。 水饺下锅的声音， 没错， 以及雨森家的鱼下锅炸的那个声音， 以及这个雨森家的鱼从大年初一到十五漫长的躺在盘子当中的喘息 声。 对，鱼的内心的声音，内心的 OS， 退出餐桌吧。 其实说到声音啊，就是我觉得声音对于春节和过年来说是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象征。 对， 因为你想啊，如果没有爆竹声，没有做饭的声音，没有人群嘈杂的声音，怎么能叫过年呢？声音能够让大家感觉到热闹。所以说声音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于 过节。当然，因为我们人就是有五感嘛，对不对？有了这些五感全方位的去体验，才能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对， 我们的节目呢正是以声音的方式跟大家进行沟通和接触，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 FM98.2 兆赫和 AM927 千赫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也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没错，重要的事情再说一遍哈。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呢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个方式呢是 FM98.2啊，还有 AM927，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搜索微信公众号。 当然还可以在花椒直播上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那今天的话题我们刚才说了，先说一下春节的时候你难忘的一些声音。于森，今年春节过节的时候，有哪一个声音觉得听到那一刻有点不一样，或者说很温暖的感觉？ 这其实又要跟这个吃扯上关系了，因为每年呢，我们家到了春节的时候都会蒸那个扣肉。 哦， 对，然后我说的不是扣肉，而是那个就是高压锅蒸那个扣肉的声音，就是 续的那种声音，是吗？ 对，一般就是到了过年的时候啊，它就要蒸很多那种扣肉，因为都是几家一块儿嘛，就蒸的很多，就不止一口锅，所以只有到过年的时候才会有几口锅同时一块儿那个高压锅滋滋滋滋滋，就是同时蒸的，听到那种声音就有种过年的感觉， 有一种饱满的感觉。 是的，是的。 就我今年比较难忘的声音，我觉得还是来自于爸妈的声音。就是今年抢票抢的也很难嘛。回到家之后呢，爸爸妈妈第一次就是他们在车站接到我的时候，给了我那个拥抱和关心。我觉得那个声音是我今年最难忘的声音。 其实说到要是说我今年最难忘的声音，我觉得应该是聊天声。 因为就是家人在一起， 对，家人真的聊天声，你可能不能够具体的记得起是他们在聊什么，聊什么话题，但你就能够感受到你一言我一语，大家互相打趣，互相说话呀，就那种谈话场那种氛围，特别能够让你感受到过年的热闹。 对， 所以我觉得这种嘈杂的声音也是一种幸福的声音。 那个时候的心与心之间的距离是为零的，大家心与心是贴近起来的。所以说除此之外，春节还有一些声音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难忘的，比如说春晚的难忘今宵的声音， 对， 比如说 倒计时的声音， 倒计时的声音，还有小孩在一起就是 欢唱呀，边跳，对对对。 所以说这些声音都构成了我们一个完整的春节的印象哈。那今天呢，我们还会盘点更多的有关于春节也好，关于咱们这一年中国发生的一些变化的声音，关注一些年轻人的心声也好，来各个方面以声音为载体来回顾一下我们难忘的2017年。 没错，那我们来听一听到底在2017年有哪些难忘的声音值得我们到现在还要铭记于心呢？我们通过一段音频一起来感受一下。 青年说，继续说。 续说。 我觉得声音是我们生活中一个非常必不可少的一个载体，而且我们每天在早晨起来的8点和10点，正是用声音的方式跟大家进行交流和互动，来探讨年轻人必须去关注的一些时事热点，包括一些咱们社会中早晨起来的8点和10点，正是用声音的方式跟大家进行交流和互动，来探讨年轻人必须去关注的一些时事热点，包括一些咱们社会中每天都发生的一些新鲜的事情啊。 没错。 所以今天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盘点一下今年2017年值得关注的时代的声音。 嗯， 首先我想说一下就是科技类的中国今年的变化。 哦， 哎，你知道我第一反应是什么吗？就在今天早上起来，我在来的过程中啊，就去地铁站的路上，我打开了一辆共享单车，那个滴滴滴的声音，我觉得这是不一样的声音。刚才我还想到了一个声音，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震撼我的声音，就是天舟一号发射升空的那个声音，我至今仍然记得那个声音。因为我们国家这几年在航空航天事业发展的非常的迅速，而且2018年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航空大队的成立20周年的一个日子。所以说在这二十年的过程当中，中国确实经历了神舟号、天舟号、嫦娥号等等等等一些航空航天设备的一些发射。当它发射的那一刻，我觉得就是每一次听到这样的声音的时候，都感觉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是无比的骄傲和自豪，我太为国家的日益繁盛、日益强大感到骄傲了。 非常庆幸自己生活在这片热土上。 对， 当 然还有复兴号，在坐上复兴号的那一刻，我就是浑身非常的兴奋，在听到复兴号那几个字，感受到了复兴号的那个无噪音啊，特别平稳的那个在开车的时候的那个过程，我觉得不仅是我，也让很多外国人、很多外国朋友也会觉得，哇，中国现在的高铁的这个进步简直是世界领先。真的是世界领先。 因为咱们今天的主题是声音，你刚才也提到了复兴号，它是完全无噪音的， 无噪音的，对， 此时无声胜有声了， 对 不对？它用这种无噪音、一种安静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高铁所发展的高速的程度、高速的水平， 对，无声的力量。 对，其实你刚刚谈到了科技，我也特别想要提到的是，在2017年有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工程完工了，那就是中国的天眼工程。 天眼， 天眼工程呢，我们都知道是世界上最大的单口镜面射电望远镜。它是一个可以，对，很拗口，它是一个可以用像望远镜可以把人类的眼睛伸到外太空去。多么伟大的一项工程啊，在2017年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面完成了。 对，除此之外，我还想到了港珠澳大桥等一些跨海大桥的世界性工程。也是非常非常难，因为我之前看到过一个纪录片叫《辉煌中国》嘛，确实讲到了很多啊，我们中国在高铁、在跨海大桥等一些的建设方面经历的一些难题，以及最后经过各方的努力，最终成功、最终通行的一些故事的声音的时候，也是感觉非常的骄傲。 可见啊，从科技上面的发展就已经感受到了这2017年的发展。没错， 阿尔法狗对战柯洁， 这都是科技上非常大的突破。 是，刚才是科技方面。那雨森，你想以哪个领域为切入点，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印象中的2017年的时代的声音呢？ 对，你们讲这些声音都比较高大上啊，科技啊、工业方面的。我呢就比较平时比较关注体育。相信大家都知道，明年啊，今年，对，18年了，已经是。 对， 今年就是世界杯了。那么咱们国足呢，在去年的一场比对韩国的比赛之中，相信大家都记得，于大宝的那个头球呢，带领中国队以1-0战胜了韩国。 哇， 真是振奋人心的一 仗，真的是振奋人心。 我现在鸡皮疙瘩又一起 对 起来了。 那么我最印象最深刻的声音呢，就是于大宝头球之后那个解说员那个破音的声音。 哇、 哦、激动的已经顶不住自己的声音了啊。 就这 还要还原你 真的。解说员一般就是咱国内解说员解说足球的时候，一般在两种情形下会破音，一种就是国家队进球的时候会破音，一种是国家队被进球的时候也会破音。 哎，这个破音成为了这个中国足球的一个辨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 对，这是一个足球方面的，还有哪些你关注到的体育方面的一些声音，觉得比较的振奋人心？ 那么刚才说的是这个体育方面的，那么体育呢，接下来就是这个 音乐方面 呀，文艺工作者了啊。 嗯，相信大家很熟的就是现在大家常说一句话，嗯，那你就凉凉了。 哎，凉凉，三生三世啊， 对对对， 三生三世的主题曲。 之前大家那个网易云音乐，有个音乐榜单，就是之前你听过最多的一首歌，就是17年听过最多的一首歌是什么歌？ 是什么歌？ 我是一首那个电影的背景音乐，就是那年好像是刚看完一场电影，然后就那个电影吧，叫《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就跟自己的这个境遇，也不是境遇了，就感觉非常的感同身受， 跟自己当时的情况， 然后那个对，那个配乐又特别短，当天晚上就听了50多遍。 然后就成为了年度最常听的网易音乐排行榜。 对，网易云就说那一定是特别的一天。你听那个什么什么，听了50多遍。 确实啊，其实说到2017年的音乐盛典，还真的是挺多的，有很多好歌层出不穷。你比如说在年末，周杰伦新出的那首《等你下课》，那我可是一知道周杰伦出了新歌，那冰了整整三天，听了也得有50多遍。我估计他会成为我 QQ 音乐最多的了。 这会不会直接变成2018年你的年度音乐提前预约了？ 很有可能。 我还印象比较深刻，今年有一首歌也是全球大火，Despacito， 那个西班牙的歌曲，Despacito， 就那个歌 ，Silly Silly， 那是一首歌吗？ 啊，那都差不多，都西班牙的歌。 那你要说 Silly Silly 呢，这也是非常火爆，因为就不得不提，就 是 最近两首歌哈，就不得不提最近就是真的不能不提的一个社交软件。抖音短视频，我觉得如果说要是这个 APP 行业吧，它算是2017年最火爆的一个软件了。抖音短视频，它因为这个视频的出现，也带动了很多热门的歌曲，比如说那个《带你去旅行》，对吧？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对，还有刚刚咱们说的 City City， 等等，其实是音乐方面的，年轻人可能今年会伴着这个音乐去录一些跟朋友之间的舞蹈啊，或者手指舞啊，或者什么样的舞蹈，也挺有意思的。 对，开拓了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社交领域吧，算个新的短视频领域。 对，还有一些声音，我觉得也非常令人骄傲。其实楚妍我知道是一直都很关注我们的这些，就是中国骄傲的事情。 那你要说，我觉得刚刚咱们已经聊完了音乐方面的，还有科技方面，但我觉得2017年呢，有一大板块必须要提的，就是文艺板块。我相信大家现在非常火爆的一些综艺节目啊，比如说《演员的诞生》啊，歌手啊，还有现在央视正在热播的《 国 家宝藏》。对。这些都是能够展现2017年整个国人这个文化环境、文化市场的一个风向标的一些节目。 对，还有一个纪录片好像叫《假如国宝会说话》， 对， 是不是也非常非常？ 还有一个是《我在故宫修文物》， 哎，这纪录片啊， 都是讲传承中国古典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那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演员的诞生》吧。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来看这个《演员诞生》。《演员的诞生》呢，它我觉得是一种全新的对于演绎诠释的一种视角。 对，其实如果说咱们要是讲声音的话，就是说台词对于一个演员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除了《演员诞生》，我觉得他非常看重演员的声台形表，就是其中台词啊、声音的表达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给我们传递声音美好，或者说声音不同可塑性的一种方式。当然，最近也是也有一档节目叫《声临其境》哈，也是邀请了很多演技非常棒的这个明星和演员，去用声音去演绎人物的一些。 对，他那个是更加纯粹的，用声音去演绎他这个剧本。 对， 我感觉这样的一个综艺节目吧，非常有助于这个中国声音文化的兴起。 那刚才是演员这个群体，那接下来还有一个节目叫《朗读者》，可不仅是演员这个群体了，是各个群体、 各个行业， 也可能是主持人，也可能是这个科学工作者，也可以是英雄，对不对？也可以是文学家，等等， 同时也可以是演员啊，等等都可以。他呢，就是一个很纯粹的用语言、用播读的方式去表达情感， 对， 同时呢，又既向大家传授了很多知识吧，又告诉大家有很多中国的古典文化需要传承， 也推动了全民阅读嘛，对不对？我们现在正在提倡全民阅读。其实朗读生啊，就在学生时代可能觉得每天早上起来朗朗的读书声就是一天的开始，就是一天让你觉得有动力的开始，而这个声音也尽早的赶紧回到我们的身边吧。 能够让我们拉回到与过去那种慢一点的时代的距离就更近了。因为阅读嘛，可以让一个人静下来，慢慢的去感悟生活，这也是我觉得这档节目出现在大众视野，给大众一个很好的一个思想上启迪的作用。 当然接下来还有一个声音也非常非常的熟悉，相信你们两个都非常熟悉 Double Q 哦， 王者荣耀、 这个我感觉我们的森森先生应该很有发言权，是不是？ 啊，并没有，只是我的舍友特别爱玩王者荣耀，然后他好像还为了去，应聘一个解说的这个职位，有段时间天天玩，所以里边一些术语我都知道了。 哎，说 什么还有 Being Slayed 之类的这些术语啊？ 是， 今年可算的是王者荣耀最火爆的一年。 对啊， 有 全民王者荣耀。之前我记得有一组数据，最夸张的数据是有2亿人，也就是说你身边每六七个人都有一个人是王者荣耀的用户。 对，因为我有一次坐地铁的时候，好像是在成都啊，坐地铁的时候就感觉身边已经被立体声环绕，全是 Double Q 这种声音，但是我已经一直无动于衷。现在我们也下发了一定的这个限制的令哈，就说12周岁以下的孩子只允许一天玩1个小时，12周岁以上的人一天只能玩2个小时。所以大家要对待游戏还是要适可而止。 但其实说到王者荣耀这个，我觉得这个游戏吧不太适合我。 为什么？ 因为我就是玩很爱玩，但是玩着玩着就发现自己被禁赛了，所以我感觉不提这个伤心事了。 对，也可能说在今年过节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家是不是这样，反正我弟跟我姐他们之间会 PK， 就是1v1嘛，然后就开始对抗起来了。我就是一个旁观者，然后我玩的是另外一个游戏，是最近很火的一个游戏，叫旅行青蛙。 我感觉 大家现在都是蛙爸蛙妈， 没错，每个人的手机里面都养着一只小崽，对不对？ 是我们就是空巢老人，等蛙回来给蛙准备这个出行的一些东西。 对，哎，其实你要说旅行青蛙，还有一款游戏呢也非常的火爆，也是 APP 的手机游戏，叫做恋与制作人。 哦，恋与制作人，就是听那个一些就是偶像的男生的声音， 对对对， 沉醉。 对，这个也是通过声音去演绎了生活。然后如果说把这两个游戏加在一块儿，就是旅行青蛙加恋与制作人，这就是一个非常可悲的故事。 哎，对，老公老公不要你，青蛙要出门。所以今天啊，我觉得咱们了解的这声音都是非常的积极正面，而且非常阳光的哈。那么大家其实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账号上随时跟我们进行分享您今年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声音。其实我今年，我觉得说到我个人吧，刚才那些可能是大家都会听到的声音，那么今年对于我来说比较重要的声音就是每天早晨起来。我觉得在2017年我最印象深刻的声音就是在青年广播的这些声音。因为几乎是一年200多天的节目都会天天在参与不同的节目，陪伴大家不同的声音，就是以自己的声音为载体去陪伴别人，关心别人，帮助别人解决问题，实现梦想。我觉得这是我最大骄傲，也就是声音带给我的。 其实说要说到声音带给我最大的骄傲，我觉得是因为是我在今年的时候不断的去上一些课。因为我觉得马上就要 毕业了， 要步入社会了，可能以后听课的机会太少了。 是的， 我觉得听到老师谆谆教诲的声音，他们那些朴素的语言，那些来自最淳朴最纯粹的课本上面的东西，我觉得这些声音是所以它显得更加珍贵。如果说2017年什么最珍贵的声音，我觉得是课堂的读书声还有老师的教诲声是最重要的。 非常有意义。 雨森呢， 你这大四还上课应该是挂科了吧？ 我们还有大三下学期吧，2017年。 对呀，2017年 大三上，这一看就是大三下学期没怎么上课的同学，大家不要学他啊。 我大四课还不少呢。 哦，原来是这样。 哎，那雨森，那你要，你除了这个，既然你还在上课过程当中啊。 只是课比较多而已，也不是上课过程。 那你还有什么让你觉得在2017年是最记忆深刻的声音呢？ 最记忆深刻的声音应该是就是波本，我们之前有一个篮球队，就是大学篮球队嘛，叫波本篮球队。然后虽然那一次打篮球比赛呢，没有进到最后的四强席位，但是呢，就是在小组赛的时候，我们也赢过球，然后有第一场打一个特别艰难的队，打研究生队，研究生就比我们大呀，然后球技其实也都挺好的，但是我们赢了。然后赢的那一刻，我们像夺冠一样，都冲上去啊， 提前庆祝， 对， 那太提前了，有点， 对，就是我们最难忘的。然后后来就凉凉了。 对，我觉得这个声音算是大学里面，我觉得是一起奋斗 去争取一件事的那种兴奋。 对， 而且刚才雨森很谦虚的说，其实雨森的身份是什么？他是教练的身份。 对对对，我是个 coach， 他是一个带领整个团队往前走的身份，所以说更能理解团队获得胜利那种喜悦感。 是的 、 是的， 他自己没有上场，但是他全程在关注一点一滴的进步和改变，然后一直到拿下这场比赛又很艰难的比赛的时候， 对， 作为一个就是全心全意在为之付出的时候的那个时候， 对，因为当时我们那个学院的那个队嘛，就不太好组织，因为那个广元杯是今年就17年才第一年打响，然后呢就之前都没有训练什么的，我就想必须得一个人来训练，就是来组织大家训练，然后说话都得听，但是呢你说球技吧，我在我们学院并不是打得最厉害的那个，但是这届我当权又我得管，那么我就以这种方式，可能就是我退了我不打，但是我来说话你们得听我的，那么这样把整个这个团队凝聚在一块儿，多训练啊，多跑一跑，多联系联系，打球什么的， 这些声音真的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就是怀念和记忆，因为有些是怎么说是我们生活的改变，有些是我们国家的进步，还有一些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心声，我觉得当这些声音说出来的时候，每一个都非常的能够温暖人心，它不仅是一个声音了，它更像是一种情绪，一种关怀，一种内心的力量，来催促我们所有的年轻人，所有的青年人能够在2018年，能够在接下来的生活里面都能够更有动力，更加坚持，是不是？好，今天的上半段的我们的访谈呢也到这里先暂时告一段落，因为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放一个今年比较大火的一个音乐的声音送给大家，也希望把这份祝福送给在收听的每一位朋友，当然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的下半段的访谈马上就要回来，一会儿见啦。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上午9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 1999年的夏天，初中一年级的我身患肌肉萎缩，无法正常行走。你作为语文老师，每天背我从校门口到三层的教室，嘱咐我考上大学。1999年的夏天，初中一年级的我身患肌肉萎缩，无法正常行走。你作为语文老师，每天背我从校门口到三层的教室，嘱咐我考上大学能改变命运。今年当我考取了教师资格证，正式踏上了三尺讲台，实现了人生的自我价值，才知道教师最重要的是牺牲自己，点亮他人。我们如今所有的成就，都是站在老师的肩膀上实现的。祝 所有的老师们。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活佛27岁的安徽选手徐海峰，拿以566分的成绩荣获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关爱青年，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为您同步直播的我们的青年说。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彤。 大家好，我是楚烟。 再次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我们的大帅哥雨森。 大家好，我是大帅哥雨森。 你不是来自于那个很难很难 很难 的 湖南？ 很好说吧，都知道。 声音也很好听啊。刚才其实我们分享了一下这个时代的声音，以及我们内心的声音。其实这些声音都或多或少的触动了我们，甚至说在我们的一生当中都会留下一个非常难得的、非常值得铭记的一个印记，对不对？ 嗯。 好，我觉得接下来我们还是以声音为载体，来继续聊一聊今年中改变你或者是影响你的一些话，好不好？ 嗯 嗯。 好，我也特别好奇雨森哈， 嗯， 雨森呢，他作为一个又爱运动又爱文艺的小青年， 嗯。 那在2017年这整整一年当中，有没有什么让你记忆非常深刻的一件事儿？觉得让你改变了对某些事情的看法，或者是改变了对未来的一个方向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事情？ 嗯，有。 嗯， 我特别喜欢看电影，然后呢，我2017年呢就把这个叫《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又重新看了一遍。然后我看这次看的，并不是把它纯粹的看了一遍， 嗯， 我是把他的小说看了一遍。 深入的看 原版吗？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就发现看完小说之后呢，去再去欣赏这个电影，就收获的其实更加的多。 你比如， 比如是其中的一个细节， 嗯， 比如说你们看过那《肖申克救赎》？ 看过，看过，当然看过， 嗯， 很多遍。 我提过一个小细节，就是当那个瑞德，就是那个黑人， 嗯， 和那个他那个杜弗林，就是那个后来逃出去那个人， 嗯。 在这个逃出去那个人最后和瑞德对话的时候，就是他越狱之前对话的时候， 嗯， 他对那个瑞德说，他说瑞德，他说希望是个好东西，好东西永远不会死去。 嗯 嗯。 那么这句话就是当时可以说是在那个情境之下吧，就给了我一种特别大的冲击。当时后来仔细想，这句话就对我当时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好像也没有，但是后来就是在经历一些比如说就业，不是就业，就是找工作上的挫折之后啊， 嗯， 我发现这句话确实就是不仅是在就对于那个情境下， 嗯， 一个 监狱里边这一个罪犯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鼓励，或者说是一种信念，而是对于整个人生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动力，可以这样说。 对，也就是说或许我们看过的电影经历的事情在当时不会有觉得很大的功 效，对，只是有一点点涟漪而已， 对， 但是并没有特别触动。 对，但是以后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或者当你对生活失去希望的时候，你再回过头去感受那些经历，真的就像打了一针就是强心针一样，立马就会让人活过来。 没错，没错。 所以说由此可见人生当中经历是多么的重要。不要害怕失去，不要害怕失败，经历有时候就是积累的一种财富，像刚刚雨森说的，希望是个好东西， 对 吧？ 是的。那既然说到电影，我今年也是看电影，在年初的时候，也是和我的几个好朋友一起去看的，奇迹男孩。 奇迹男孩， 对对，这个电影也是，我相信雨森也已经读过英文原著了，因为这个家伙就爱看英文原著的一些名著啊。他其中有一句话，这部电影比较打动我的是，因为这个小男孩他出生来说我觉得不算就有点不幸，但是呢他的身边的这一群人对他的态度让这个孩子得以积极正能量的成长，我觉得大家要感谢，就是这个男孩他要感谢他的周围的他的父母他的朋友。 对，没错， 就有一句话就是善良一点，因为每个人都在跟人生苦战，如果真正想要了解一个人只需要用心去看，而不是只是去看表面上我以为这个人是什么，你要关注他的内里，关注他的内心是否干净纯洁。 哇，我觉得真的非常有哲理啊。要是说到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一部电影当中的名句，我可能是刚刚上映的啊，就一直还在上映的一个电影叫《无问西东》。 无问西东， 无问西东它是由几个故事所组成的，我认为每一段故事呢都像就在讲一个非常神奇的经历。当时我记住一个台词，就是这个世界缺的不是完美的人，而是从心底给出的真心正义无畏和同情。 这句话我也印象深刻， 这个印象我非常深刻。它是发生在王力宏他所演的那个飞行员在那个战争时期，我真的觉得可能现在在大城市当中每个人都在很忙碌的去争取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我们不知道其实这世界上缺乏的从来不是优秀的人，更多的是那种能够为别人着想为别人付出， 当然 对， 对， 没错， 这种正义和同情，我觉得他这样一句话真的是唤醒了目前这个社会最缺失的东西，也让人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一种有另外一种不一样的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什么样的， 是就是灵魂深处的某一个点， 对， 没错， 原来在闭着眼，你也能你也知道这件事儿，但是你急需要一股力量去把它强迫它睁开。 你们俩看这电影有点像，就是你看的是奇迹男孩，你看的是温东西，但是他你们说的意思其实都是一样，就是去关心别人， 对， 就像我也看奇迹男孩，里边就给了一句话，我想能 产生了共鸣， 对，对，很好表达你们俩说的意思，就是那句话是这样的，当给你两个选择的时候，一个是对的，一个是善良的时候，去选择善良的。 我觉得像这样一种 be kind 的一种变得善良，这是一个现在在社会当中这样一个看似很冷漠的一个社会关系当中特别需要的一个注入的一种血液， 对， 就是要与人为善，要去关心别人，不要做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对， 我觉得最可贵的是这些电影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用长篇的巨制，用非常宏大的演员的阵容告诉我们这一个道理，要比 一个小小的道理， 对 对，就是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想一个问题，换位思考嘛。其实每年都在我们都在节目中大量的提这样的问题，就是如果假如说某一天真的都会换位思考，我觉得生活中会少很多糟心的事情，比如说在地铁上不会说因为踩到别人你不道歉让别人觉得窝火你不尊重我，或者说在有的时候你着急，其实比方说你想插队然后你就给大家说一句抱歉或者说一下理由，大家其实有的时候也能理解，对，就是一个换位思考的事情会让这个社会更加的和谐。所以青年说也正是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让很多的年轻人能把自己的想法真正的疑问或者说难以去克服的一些困难在这个平台上得以交流。也很多的青年榜样也是通过自身的一些经验，通过自己的亲身的经历告诉我们 人生应该怎么去做、应该怎么去关爱别人，关怀别人。 我们也是这样一个可以为青年朋友提供交流的一个平台，所以我们现在也非常非常的欢迎我们的听众啊，还有观众朋友们能够点击手机微信当中的关爱青年计划，来到我们直播间和我们一起互动，来聊一聊在2017年有哪些让你感动的声音，或者哪些改变你一生的声音，我们都非常期待和您交流。 好，刚刚聊的是今年打动我们的声音或改变我们的声音啊，刚刚我们都举了三部电影、那么其实我觉得接下来这个问题吧，就是可能需要大家耗费一下脑子去回忆一下了，就是说从小到大我们现在都青年人20岁左右哈，十几岁20多岁，一定会有某个人的一句话改变了你，或者说影响了你的一生，你觉得会是哪句话改变了你很多？这可能这句话是一个正面的鼓励，也有可能是一个勉励，也有可能是一句批评，也有可能是一个恶意的一句话，都是有可能的。如果说要说到我自己的话，我比较记得我的4年级的时候，在4年级之前我的学习成绩都一般，都是比较靠中等靠下的那种。一直令自己都觉得不满意。可是有一次我特别喜欢那个语文老师李老师，他特别特别的就是关心学生的心灵。有一次我的语文考试拿到了全班的第一名，并列第一名。老师说了一句话，他说还有一个孩子，他说呢，他就真的像一块金子一样，他就在一个可能被前期被人埋没了，被人没有看到他的光芒，可是是金子总会发光。就这句话我们听了太多太多遍了，可是他当时那句话就直接说给我的时候，当着全班的面说给我的时候，确实让我就是身体上的某一个能量体被打开了。就是自此之后成绩就是一直在往上升。就是这句话是给了我内心一种认可，给了我一种鼓励。这种鼓励是什么？是真正说到你心窝里了，让我一直都觉得不论是我在哪个环境里面，不论是我在遇到什么样的挑战的时候，我可能都会想到这句话。而这句话可能是老师的无心的一句话，有可能是他不是特别特别的认为他特别特别意义深重，但是对于一个孩子的心灵他真的太重要了。 你说这个故事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哈，就是相信的力量，相信有多么的重要。你看之所以老师会认为你会有所进步，因为他相信你。而你呢又感受到这种被相信被信任的力量，所以你在不停地往上走，不停地进步。由此可见相信一个人，去相信一种正能量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啊。 对啊。所以说我觉得与人为善嘛，就在平时生活中还是要去多多鼓励别人，多多给别人一些肯定。不要去就是一时的一个小情绪就破坏了别人的心愿或想法。 刚刚张彤讲到了他在上学期间老师的一句话对他人生的鼓励，那我们也想知道森森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比如说有没有因为某个声音而让自己变得更好？ Double kill 说了是室友了，不是我了。然后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呢，今年就是我的不像你们那么积极向上啊，我的可能有点消极，不过印象也确实挺深的，就是刚看完的一本书叫一句顶一万句。 刘震云的 小说。 对，刘震云一部小说 被改编成电影了。 对，它里边一些句式呢就感觉特别绕，但是又特别的淳朴，又特别的好玩。它里边特别爱这样说话，比如说我在豆瓣上面看那条评语是这样说，他说我喜欢刘震云这样的话，喜欢这样的话不是因为他说的多么高深，而是觉得这话虽然绕，但是落脚点都落在了理上。而我喜欢这样的话呢，也不是因为句句在理，而是就是他老喜欢不是而是也不是而是，然后最后就往往就是最后那一点是最重要的，也是就是事实所呈现出来的 真谛。 对，真谛。 对， 然后我就发现就是其实这些就是我之前比较喜欢看那些西方小说，就是一些带有一点英雄主义的，包括那个极其男孩也带点这个，就是全世界可能都以他为中心。但是后来发现就是国内的小说呢就更加平淡化，就是他没有把任何一个人就是特别的凸显出来。即使是主人公也是描写特别平淡。然后后来就发现里边有句话我印象最深刻，就是说人就是最后的亲情友情都建立到说不出的着上面，就是 能不能跟你聊聊得上天上面，然后就感觉挺绝望的，就是这些什么情感呀都建立在就是能不能聊的聊着聊天上面。后来发现其实就是看了一些故事之后发现确实挺有道理的。 嗯 嗯， 对，所以说这个比较消极嘛，但没有你们说那么积极向上，不过确实挺影响我的。 但是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表达方式，像你刚刚说的不是而是不是而是，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个性。因为我们平常人说话没有人会这样说。而且你说到刘震云，我记得他之前他在写小说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然后我觉得很有哲理性。他说对一个人最大的关照就是不关照。 对对，他特别就是特别多这样的， 对，这是金句啊，我觉得 对 一个人最大的关照就是不关照。你想想这里面内心它包含了多少层意思。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说话方式，一种看待人生的态度吧，人一个人说话就是一种看待人生的态度。所以我觉得他这不是消极，这是另一种很有个性的一种解读方式。 可能经过一些人生阅历之后又会悟出他更加深层的道理。 哇，突然发觉咱们已经进入到一个哲学课上了，聊了很多。就是我觉得雨森的这个其实不像我刚才说的他是可能在学业事业上的一些东西，他可能是在我觉得更多的是偏向于人生的思考方面的吧。 是的，因为最近看的书比较多嘛，就是所以思考的也比较多。 其实我觉得看书最多的，他看书也是一种声音，是一种心声，对吧？ 对， 它是一种无声的 思考的声音。 对，就像咱们刚刚说，此时无声胜有声嘛。它是大脑思考、大脑碰撞的一种声音，也是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 对，其实楚言想说，最好的声音其实是没有声音。 对，最好 是学习你的偶像啊。 没错。 好，刚刚这些声音啊，就是或让人觉得思考，或让人觉得兴奋。总之，今天我们以声音的载体去盘点这些事情的时候，都让我们觉得这一年我们都在成长，我们没有白白经历，没有白白浪费这些时间。那么，我觉得也更有理由去相信2018年我们所有人能够继续伴随着声音的力量去改变、去成长、去进步。那么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我觉得已经来到春天了嘛，咱们能不能以咱们三个的专业为载体，以声音语言为载体嘛，来给大家朗诵一下，朗诵一篇关于歌颂春天、歌颂理想、歌颂青春的诗歌，来带给大家一些力量。 没错，这也是我们青年说吧，算这个在春天之际、在新年之际为大家送上的一份礼物。我们三个为大家来朗读关于春的一些文章或者一些诗歌，献给大家。 是的， 让我们来聆听一下春的声音。 好，接下来把这篇来自于朱自清的《春》送给每一个期待着2018年能够茁壮成长的青年们。春，朱自清。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 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儿，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 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杆套，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儿，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杏、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 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儿，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鸟儿将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喉咙， 唱出婉转的曲子，与清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嘹亮地响着。 雨是最寻常的， 笛这时候也成天嘹亮地响着。 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的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树叶子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碧绿。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这安静而和平的夜。乡下去，小路上，石桥边，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还有地里工作的农夫，披着蓑带着笠的，他们的草屋稀稀疏疏的在雨里静默着。 天上的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也赶趟似的一个一个的都出来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儿去。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 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 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而领着我们上前去。 青年说，继续说。 刚刚由我张彤还有雨森为大家带来了一首关于春天的声音，就是来自朱自清非常著名的一篇散文《春》。 对，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身边，很多春天的景象和事物已经在悄然发生着改变，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去关注和观察生活中的那些春天的美好的事物。当然今天呢，我们的青年说到这里也该结束了。今天是大年初九，也希望大家这个春节假期能够继续过得和和美美，欢欢乐乐。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每天早8点到10点一直陪伴着您。 让我们用全新的视角，全新的心态去面对2018年的每一天，用我们刚刚在散文当中对于春的这种希望来赋予我们新的一年的各种各样的事情。 你找到开关，再藏不住，快被你看穿，只差一点有